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4.42美元，賣出1815.36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為廣東帶嚟大致晴朗嘅天氣，預測大致係天晴，聽日有一兩陣驟雨，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天氣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最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星期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龙虎榜伴奏精选， 无论哪个 version 都希望辣得着你。Mirror 的新歌分成两个版本，这个 funky version 来得轻快开心一点，希望鏡粉聽到個心仔卜卜跳之餘，又唔會頂唔順。 有得我愛情裏燈燭一， 明明幻想非常幻想，但我想 不小心開一槍。 作曲編曲監製黃湘俊，填詞陳詠軒。 熾熱融為你在流動，意識即將融化，冇辦法操控，品嘗電流躍動每個細節無孔，亂流激活細胞，噴射如泉湧， 自接即氣狂熱，暴暴暴風，跳入火紅火紅火紅激流之中， 意外爆空跌入華麗神秘黑洞，引力瞬間拉扯將我作弄。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irror Ignited。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 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喂，劉德華。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點至12點，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礼拜一啊，咁啊7月20號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咁咧喺直播室入面咧就有我啦，仲有敏大人嘅，而呢个 Kitty 咧，我突然间窒咗一下添，而 Kitty 咧变咗做电话中的 Kitty， 系。 Hello， 敏大人 ，Hello， 莫莉 ，Hello。 之前咧就因为要我哋避疫啦，所以 Kitty 就要避疫啦。 咁但系佢避直得嚟咧，佢精神永远都系都 长存啊， 系咪？我哋三个都好有精神，佢好有精神咁样坐喺度。 因为其实 屋企度 系啦，因为其实公司啦，其实有好多唔同公司，唔止系我哋公司嘅，咁都已经系好好噶啦，已经做一啲唔同嘅防疫嘅应变措施。咁所以咧，其实由今日开始咧，我哋敏感时刻咧都系会变翻好似三月时候咁啦。咁就两个喺直播室，一个就喺电话入面嘅。与此同时咧，其实咧都仲有一个嘅应变嘅措施嘅，就系、是、一个疫情嘅，咁就是一个嘅特别节目嚟嘅。咁就系咧由听日开始啦，其实敏感时刻咧就会由10点做到11点嘅啫，之后咧就会有特别节目叫做我们在乎你，咁啊，所以提提大家啦，即系会有一个咁样嘅改动，咁啊，不便之处啦，咁就敬请原谅，因为其实而家都系因为疫情关系，嗱，咁啊，想讲啊，疫情关系咧，跟住之后咧，今次咧。我发现超级市场或者其他地方就已经冇咁多一开头嗰种恐慌，我唔知道问大人同埋 Kitty 觉唔觉咧？ 不如我讲下我观察先啦。因为咧，我今日都有去到超级市场嘅，咁、那个情况咧就冇之前即系啱啱第一波疫症嘅时候咁紧张啦。可能即系大家都即系好多唔同嘅货品已经补翻货啦，咁大家都有足够嘅时间去到即系买佢哋需要嘅产品啦。咁不过今日咧，我都有少少嘢系买唔齐嘅，即系喺我去嗰间嘅超级市场啦。咁我就发现咧，呢、這个盒装纸啦，同埋我需要买嘅厨房纸啊，同埋我见到个米。假咧都系相对系比较清空咗嘅，即系比起其他嘅货品，咁但系你话嗰啲消毒用品啊等等咧都仲有喺度嘅，咁所以某一啲咯，咁之后我去到第二间超级市场咧就已经买到噶啦，咁有试完咯。 系， 唔系我负责去买咯，不过我听唔到我阿妈啊，同埋我啲家人嘈冤巴闭，应该系买到嘅，佢哋都好似。淡定咗啊！今次香港人對於係真係驚一事長一智啊！不過但係咧，即係喺買嘢方面淡定咗咧。咁但係我發現有好多朋友好中意去驗啊，驗下自己咧有冇中招。 因為個個都諗住買個安心啊。係啊。 但係早係喺三月嘅時候，我已經有個朋友咧，佢就真係一擲千金啊！佢就喺私家醫院驗嘅，佢仲叫我你驗唔驗啊？你驗唔驗啊？我話點啊？點樣？咁啊去哇去醫院都有自己有個即係風險喺度嘅喎。佢唔係啊，佢哋會 courier 過嚟噶啦，即係速遞過嚟噶啦。咁然後你又唔知點樣刮下，定唔知撩鼻定係心喉嗰個啦嚇。然後你又去翻跟住佢仲喺度。就可以 send 翻去个实验所咁啊，好快之间啦。但系都好贵嘅噃。 系啊，我有 四位数字嘅噃，验一验。 系啊系啊系啊，几位数四位数字嘅。我有个朋友咧都有验啊，因为佢系要攞嗰个嘅健康证先至可以，即系个证书先至可以去外地做嘢啊。咁所以佢喺两个唔知个零月前佢就走去验啦。跟住之后咧，佢都有分享，佢就话两样佢都试过，即系心喉同埋个鼻都试过。跟住佢就话咧心。喉就即系就咁掠啲口水出嚟，嗰个就就咁掠口水啦。好似啲白白咁掠啲痰出嚟啦。朝头早，佢话鼻嗰个系好辛苦噶，佢话好难顶噶。 系佢有啲心谂个鼻，咁边个准啲咧？ 两个都应该准嘅，因为都系攞喉咙分泌物。 但系如果佢咁准，佢做咩要辛苦咧？ 因为呢口水嗰个呢即係心喉嗰个呢要朝头早先至最准确、因为你要啱啱一起身嘅时候、你未刷牙你个口入面仲有菌而鼻呢就係、是、你好似下昼几时都做到嘅係啦所以就睇下你边一样嘢啦。系咯，我听嘅就系咁样啦。所以即系而家呢个时势啦，即系呢个疫情，咁大家我都觉得，无论任何一个人都好啦，即系尽量都匿喺屋企啦，即系少啲出街，咁啊令到条街唔好即系咁负荷，又话有咩环境污染啊，有好多唔同噶嘛。同埋其实医护人员真系好辛苦啊，好爆煲佢哋嘅压力。 你唔好话佢哋要做嘢嘅时候啊，你净系。我哋而家戴口罩都咁辛苦啦，谂下佢哋由朝到晚着住嗰件防护衣几辛苦咧。 系啊，咁所以真系嘅，所有嘅听众们啦，即系如果听到呢个广播呼吁嘅话，都真系留喺屋企啦，留一阵间啦，忍一忍咁啊，迟啲啦，真系好翻嘅疫情之后啦，咁先出街都无妨啦。 风中飘降下沉，谁馈赠没上限放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来创生动植物接种轮向百度不侵， 别太天真， 百度不侵， 别太天真，几多披上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清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You're trying to eat a sin poison. 啱啱听过系 Rubber Band 嘅《百毒不侵》，祝大家咧都系啊百毒不侵。听到呢首歌，证明又翻嚟啦。怕不怕啊 Kitty 其实这首不是很怕的、这个 X 档案不是很怕 的，但有段时间不知为什么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就知道、哎、一定又是讲灵异的或者科学那些解释不到的东西了、 啊、悬疑的 是啊是啊是啊，怎么、啊、 喂那么因为呢我们的监制已经很怕听这些东 西，即以后我们讲得放肆一点的时候就重这个音乐了吓到佢，激退咗佢先咁啊！ 系啦，咁跟住咧，咁佢就喂你讲几一个礼拜噶咁样啦。哇，咁我讲多一个礼拜啦。哇，下次我唔讲第啲嘢，讲即系唔讲呢啲咁， 唔讲酒店，讲医院。 佢可能唔够胆听，唔够胆听咪唔可以审批我哋 嘅。系啊，系啊， 系啊。咁咧，我想问阿Kitty 同莫莉咧，你哋咧有冇去嗰啲酒店咧？一入咗去咧，就觉得咧毛管冻啊，或者系心寒啊咁样啊？ 有啊， 系、 啊、我有， 但系你唔惊噶喎呢啲嘢，你唔试佢哋冇 乜 噶， 系啊，你知道我唔惊噶嘛，所以我话有，你话系咪好惊咧？ 但系点解你会唔惊咧？ 因为我唔知道，可能我由细到大嚟，我自己又冇见过啦。我都我同埋我由细都俾我哥吓到大噶嘛，咁、所以都算系大胆， 即 系又怕 你阿哥多啲。 系啦，又唔怕黑，又唔怕剩嗰啲嘅。咁所以我试过，即系譬如出去做嘢啊，或者去旅行啊，我自己一个去旅行，我都系自己瞓一间酒店房，熄晒灯，我都即系我都冇问题嗰啲嚟嘅。但系你问我有冇试过去嗰啲酒店系我感觉好唔舒服咧？我有一次，可能我都有讲过，就系喺外地喺欧洲嘅。咁、因为嗰间酒店咧系好耐好耐历史，即系好似城堡古堡嗰啲嚟噶啦。 哇，其实个外形或者住喺入面都已经即就算冇嘢都好，你都 feel 到硬系凝住嘅。 唔系啊，但系出面好靓噶，即系你入去之前你哇，真系好啦，可以住到呢啲地方好靓啊， 公主啊咁啊， 系啦，迪士尼公主咁啊，真系。 我仲唔系贝尔咁。 但系咧，我想话我一入到嗰间房，佢系好靓嘅，里面都系好干净，因为其实咧佢唔系好多人住嘅，就嗰间酒店亦都好细嘅。咁佢嗰间房咧好干净啦，因为好似冇乜人住过嘅痕迹咁啦。但系咧，我有一个好奇怪嘅感觉咧，就系我去嗰间房嘅厕所嘅时候咧，我系唔知点解我系好唔够胆闩门嘅，而系我从来都未试过有呢个感觉噶。咁跟住咧，佢嗰个厕所里面个浴缸咧又系好靓，即系嗰啲。欧洲咧，唔知十八世纪定几多世纪，跟住有个好似梯咁样，系你可以即系嗰啲美人出浴嗰啲啊， 系喺冇脚噶，个底有冇脚噶？ 咩啊？ 即系有啲浴缸咧， 有四个脚， 有四只脚， 有啊，系啊，系啊，有四只脚， 龙天凤嗰啲咩？ 就永远喺厕所正中间咁样噶嘛？ 系啦，系啦，佢就好靓啦。 系，你知唔知嗰啲咧 ？3D 食人仓就喺嗰度冲出嚟噶啦， 系嘅咩？ 系啊， 好细个啫喎，去个浴缸，但系好靓嘅。但系咧，我又系唔够胆喺嗰度即系逗留好耐，我冇享用到去个浴缸啊！即系我快快脆脆， 算啦，我哋 打咧我就出嚟 望下就算啦。 但系咁贵喎。住一晚咁靓，我唔去享受。 我想话诡异嘅事就出现啦，诡异嘅事咧，咁系我即系同行都有几个朋友噶嘛。 哈文，你唔好听啦， 系啊， 你 唔好听啦， 系啊，放心啦，我哋唔会讲错嘢噶。 当中咧有两个朋友一入住呢间酒店嘅时候咧，就不约而同咧不停呕。是呕到呢一定要瞓喺床嗰隻，即是不是说呕完之后舒服啲啦继续行程啦咁样。是有两个人不约而同呢住咗呢间酒店之后呢分别都狂呕喎。仲要呢佢哋形容嗰隻呕呢唔系普通嗰啲即作呕作闷嗰啲呕，系咪食菜嘢嗰啲呕。而系佢同我讲话嗰种呕呢好似驱魔人嗰啲呕喎，即是咁样即是一声嘘出嚟嗰隻喎。咁我就会觉得好奇怪，会唔会系咪食错嘢咋咁样？咁但系咧，其余有其他人，即系包括我在内咧，就冇事嘅，即系身体冇事嘅。咁但系大家都系食嗰啲嘢，我唔知道系咪佢哋嘅体质有问题定系点样啦。咁我哋都唔想用嗰、那个比较诡异嘅方法去诠释佢啦。咁啊，不停呕啦，咁啊食药啦，咁我哋变相嗰几日嘅行程咧，系完全冇办法进行嘅。咁因为佢哋真系要全日留喺个酒店嗰度，好唔舒服呕啦。而最特别嘅事咧，就系当我哋一搬走离开呢间酒店嘅时候咧，嗰两个人咧就不约而遇冇再唔舒服咯。咁然后咧，我先将我嗰个即系一行入去觉得好唔舒服嘅感觉话俾佢哋两个听，我就话其实我不嬲都对呢啲嘢冇感应或者唔惊嘅，但系我见到你哋两个咁嘅时候咧，我觉得其实嗰间嘢都有啲唔对路啊咁样咯，因为嗰个系好唔舒服嘅、那个感觉，而系我未试过去厕所唔够胆闩。 咁你咁大班人有冇一个系冇乜感觉嘅，系舒服嘅咧？男人系咪冇乜感觉嘅？ 唔系啊，咪有两个男人呕咯。 哦， 系啊，咁 佢哋有冇讲过其实入去都系觉得唔舒服啊？ 对嗰间房都冇乜特别其他嘅感应啦。但系再谂深一层，即系可能因为嗰啲 即系古堡咁样有咁多年历史咧、嗯，其实即系有啲古古怪怪嘢，又即系未必系好鲜有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嗰一个、 我哋讲古怪嘢咋吓， 系 唔好误会，我哋唔系 古怪嘢咋，系啊， 系啊，我哋讲心理学嘅， 系 系啊， 系 入到觉得好古怪， 系 系啦，即系总之好有历史啦嗰度咁咯。 喂，咁样讲到咧呢一个即系呢个鬼地方啊，咁啊梗系有一个即系set 叫鬼酒店噶啦，我哋已经讲咗几个礼拜啦。 经常性都会有咩全球十大啊，跟住每个区域又有十大啊，咁样亚洲区有十大咁样噶嘛。 咁啊，即系成日有电影拍噶啦。咁、但系咧，即系一套经典电影咧就叫《闪灵》啦，《Shining》啦。咁你歌仔都有得唱啦，不过只歌我唔知同套电影系咪有关系啊。呢、這个《Shining》咧就其实咧就喺呢个史提芬经嘅Stephen King 佢喺1977年嘅一本小说嚟嘅，同名咧就改咗做咧电影嘅。咁啊，电影咧就系呢个即尼高逊啦，同埋Shelley Duvall 做啦，仲有个小朋友嘅，吓、就做佢哋嘅仔嘅。咁你哋有冇睇过咧？唔系 N 字，我琴晚睇翻啊， 我 咪做 research， 不过睇咗十分钟之后咧， 又熄咗啦。 我真系有啲惊，有啲惊啊！即系恐惧本身咧。 就係、是、咩？就係、是、自己嘅恐懼啊嘛！係 係啊，恐懼唔係最值得恐懼嘅就恐懼本身啊嘛！咁你會諗噶嘛？ 我唔敢睇㗎，我尤其是喺屋企咧，我係完全一見到一啲關於靈異嘅，我即刻轉頭。 咁我講呢啲，你又話好聽， 因為。我成日都講嘅， 因為我講得唔夠恐怖。 唔係，遠距離嘅嘢我唔驚嘅，或者冇咁驚。即係譬如你講 緊， 係啦 ，Kitty 講個歐洲古堡，我十世都唔去一次噶嘛。咁、所以我咪唔驚。但係你而家突然間同我講話上水某個屋苑有部 lift， 咁我驚啦。 係，如果我同你講電台咁，你驚啦。 係啦，電台我驚啦。 唔準， 難啊！即係會係咁咯。 嗱，咁啊講一講呢個古仔，但係真係得可以睇下。點解？因為一係寇比力克咧，佢拍咧真係一個經典嚟嘅。有譬如有啲場口咧，一個細路仔咧喺嗰啲好長嘅走廊度踩單車啦，我唔知道你有冇有咁嘅印象啦。跟住去到盡頭咧，踩踩下就見到兩個孖女咁樣著住同一裙咁樣咧，就頭頂光咁望住佢啊。咁仲有一個好強嘅影像咧，就係、是、喺個電梯度咧。即係個電梯嘅門罅咧，就有好大量嘅血咁樣咧，即係血河成流咁樣衝出嚟啦。 啊！ 呢個都好多人抄或者學或者致敬， 都見過呢個畫面。 致敬嘅。咁啊，唔知你想唔想大概知道個故仔？ 想啊！ 咁咧，其實嚟講 Jack Nicholson 咧，佢就叫佢都係叫 Jack 嘅入邊。咁咧，佢就希望咧就去做一個小説家嚇作家咁樣啦。咁佢就揾咗份工，咁嗰份工咧就系喺一间咧，叫即系喺呢一个 Colorado 嘅一间叫夏日酒店啦，吓、叫 Overlook 嘅呢间酒店。但系因为冬天咧实在好严峻嘅，咁、所以就冇客人嘅。咁、佢就需要揾一个咧看更去睇住呢一个冬天嘅酒店咁样。咁因为佢其实就即系第一佢已经冇乜嘢做啦第二咧，佢咁其實幾好啊，清清靜靜啊，咁、啊半年時間喎、可以寫本小説啦、咁仲俾我帶埋老婆仔喎、 但冬天好凍嘅喎， 咁佢有曬 heat 嘅，即係佢有曬 heat 嘅，然後就 store 曬半年嘅食物啦，咁啊咁於是咧，咁佢就去見工啦，咁佢見工咧，咁嗰、那個經理就同佢講啦，啊有一樣嘢咧，唔知道我哋總公司有冇同你講咧，叫你嚟嘅時候，咁、就係、是其實咧就喺較早前咧，我哋都有一個咧，即係冬天嘅看更嘅，咁、但係呢個看更咧，唔知咩事啦，即係可能抵受唔住一啲孤獨啊，或者唔知佢係咪自己咧已經有啲精神嘅健康嘅問題，所以咧佢咧就喺我哋嘅酒店入邊咧就殺死咗自己嘅老婆仔女，咁、就一對孖女嚟嘅咁樣，咁講咗先嘅咯喎已經，所以咧見到孖女你驚啫喎啦， 係 嚇，咁跟住佢問阿 Jack Nicholson 你驚唔驚啊，或者你得唔得啊？佢我唔信呢啲嘢嘅，我老婆好中意睇鬼故嘅咁樣啦嚇，咁跟住咧咁佢哋搬入去啦。然後咧就遇到一啲怪事，咁當然啦，我覺得我唔想講曬啦嚇。咁到底阿 Jack 有冇好似之前嗰個看更咁咧？咁不如聽首歌翻嚟再講。 再见这经典杰作，看着那可笑的脸飞过大银幕，突然怀念你，为何连外星人也有你孤身的感觉？红雪山的魔影，蓝天空的风景，所有主角逼我再甜蜜，怎么你阴心的一双眼凝望我，我只好蒙着眼睛。如今我失去做你有资格，无法独个而看不足之下，唯恐我侧边有人微笑，教我何以独自活到五家。曾经每一晚受过你惊吓，害怕渐变成你家中戏下，风声之中听候你的安宁，看着你骤然看透我的惨淡，我又哪敢睁开眼，怀疑所有戏院已背后，谁碰着你欣赏这出戏僵尸般作法。主角被遗落，剧情然后会遗下男主角，如邪灵附身的感觉。红色衫的魔影，蓝天空的风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见到疑似检测中心化验室外的走廊有大批怀疑等待检测的样本。上载片段的人说，化验新型肺炎样本的应付能力开始不升负荷。卫生防护中心回应指，有关同事已经将样本放在适当的空间储存，又说卫生化验服务处每日处理超过7000个样本，会尽量调配人手。另外，不少市民到私营医疗机构做病毒检测。浸会医院在网页表示，暂时不提供公众检测。养和医院计划增加病毒检测名额，由目前每日做400至450个检测，增加至600个，优先检测院内病人。暂时未有多余资源协助政府。标普全球评级发表报告，指香港的特殊性正是遭到侵蚀，加上人口迅速老化，未来十年的趋势增长将会缩减超过一半，甚至跌至零。报告认为，香港长期经济前景面临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导致美元和人民币金融体系脱钩的风险，加上中国内地加快金融开放，将会降低香港作为一带通道的地位。英国首相约翰逊确认，英国政府将会改变与香港的引渡安排。外相南通文稍后会在国会宣布决定。英国传媒报道，南通文将会宣布暂停执行英国与香港的引渡协议。约翰逊说，严重关注港区国安法和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特别是在对针对新疆维吾尔族方面，强调英国必须考虑人权问题，包括港人参与民主进程的权利。约翰逊承诺要强硬回应，但不会完全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认为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点，不会在任何的问题上自动反话。在北京，外交部下午记者会上强烈谴责英方近来涉港错误言论和举措，认为是初步干涉中国内政，敦促英方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免进一步损害中英关系，重申中方必定会坚决回击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580点，跌91点，

叫心有靈犀，佢啲叫 telepathy 啊。其實我唔使講， 心靈感應， 心靈感應啊嚇、嗯，心靈感應就係因為咧入邊咧啊，即係高順個仔咧，佢就唔需要講嘢，佢都 feel 到嘢嘅嚇。 嗯 咁就叫 shining 啦，咁佢就 feel 到好多嘢啦，好似 即系第六感啦，算唔算？ 第六我唔知道啊，觉得我男朋友去滚嗰只系第六感啊，定系我觉得呢度有污糟嘢系第六感 啊？感应啊，感应 系啊，好啦，咁啦，咁其实咧呢一间酒店咧个实景咧就啊个剧组啦，即系闪灵嘅剧组咧就揾咗咧喺一个点讲咧，一个旅游区嚟嘅，系美国科罗拉多州嘅 Stanley Hotel 啊， 系 系呢个史丹尼酒店啊，咁呢间酒店咧都有超过100年嘅历史噶， 嗯， 系啊，系咁咧。佢又好似我上次讲话呢一个即系玛丽皇后号咁咧，好欢迎 book 嘅咧，即系佢嘅217号房嘅，咁今次就 系、 是、哦，咁啊发生咩事咧？呢、這个故仔吓，咁即系呢个 Stanley Hotel 咧，除咗系即系一个闪灵电影嘅拍摄场地啦吓，咁、令到佢再添一啲灵异嘅气氛啦。咁咧，佢就事實上有啲嘅故事嘅，就話說咧，佢係100年前喺嘅時候咧，佢咧就係一個叫做聖 Stanley Free 聖 Stanley 嘅人咧，咁佢咧就係一個發明家嚟嘅。咁啊開頭咧，佢就諗住揾笪地方，因為嗰度咧就係喺一個山山上面就咁，你當係冬天就會係。即当系嗰啲飘零燕嗰啲咧， 系 吓 迷途孤烟嗰啲喺山 上边嘅，咁啊俾你咧就吸收新鲜空气啊，吓 随时散区肺， 俾人系啦，譬如你俾人顶亲个肺啊，你又上去唞下气咁样嘅，咁佢咧就系一个发明家啦，咁佢又带咗好多佢嘅发明啦，包括即系用水嚟发电咁样啊，咁但系咧就有一晚咧，即系后屘佢就买咗呢间酒店，咁咧就，但系有一晚咧，即系喺呢一个217号房啦，咁当时咧就系1911年啊，咁佢系一间叫总统套房嚟嘅，就打通咗两间房 L 型咁样， 系 吓，即系啱啱一个转角位咁套房啊，咁即系变咗可你可以有360度，可能系270度景观咁啦吓，景观啦咁样啦，咁但系呢即系个1911年咧。6月25号嗰晚咧，咁呢一个店主佢嘅发明就唔系好得，停电吓，咁啊停电嘅话咧，咁啊嗰啲服务员啦，咁啊其中咧就有一个即系女嘅，就叫 Elizabeth 啊、，Elizabeth Wilson 咧，佢咧就系要走入去嗰啲房间度点翻灯啊，咁咧佢停咗电之后咧，即系嗰啲啱啱佢夜晚嚟嘅，咁佢就叫嗰啲贵宾咧就不如你哋出去等啦吓，咁跟住咧咁佢哋就那个 Elizabeth 咧就逐间房咧就去点灯啦，咁但系咧其实点解咧即系会停电等等咧？咁當中咧係有個洩漏呢個煤氣嘅，咁但係 Elizabeth 咧佢自己咧就唔知啦。咁去到呢個217號房咧，佢打開道門，佢拎住咧蠟燭，佢諗住點燈噶嘛，咁咪爆炸咯， 爆炸 嚇，咁咪爆炸，咁跟住咧就成間房咧就即係被炸到支離破碎啦嚇，咁咧跟住佢咧就由。呢一間房咧跌咗落去下面就啱啱咧就係呢一個餐廳嚟嘅，係咁咧 佢就跌咗落餐廳度啦， 跌咗落餐廳啦嚇，咁咧就話說咧當時呢個爆炸都好大嘅，咁就即係呢兩間房都冇咗啦，咁啊呢除咗之外咧，仲有其他地方咧都係有一啲損失嘅，咁跟住你覺得佢能唔能夠活得過去咧？即系你咧，我而家今晚系讲啲灵异嘢啊嘛， 我觉得得，如果唔系就冇戏做啦，所以我觉得得， 系啊，如果唔得就唔灵异啦， 真系咁聪明嘅你两个，咁佢咧竟然喺呢个大爆炸入边咧，佢即系由上即系楼上跌落楼下啦，佢都只不过咧。是整親隻腳眼啫， 腳眼啊， 係啊，佢叫 broken ankles 嚇，咁咧，咁當然啦，我覺得除此之外咧，你爆炸點都會有啲燒傷嘅嚇，咁酒店咧 嗱呢個就係酒店講法啊，記住係酒店講法，酒店咪好好，咁就幫佢俾醫藥費，咁、而佢好翻之後咧，就升咗佢職啦，佢以後咧就唔使淨係做服務員啦，佢咧就已經係經理級啦咁樣， 即係俾啲甜頭佢。 嗱呢個酒店嘅故仔啊，直至到咧1950年代。咁其實就應該冇鬼故啦，咁講係啦。咁、鬼故咧就由呢一個咧咁忠心耿耿嘅服務員/經理，佢死咗之後開始嘅。 啊，反而佢死咗之後先有鬼故啊？ 係啊，死咗之後， 因為隻鬼就係呢個經理啦。 係啦，隻鬼就係呢個經理啦。咁就話說咧，佢主要會做啲咩嘢咧？佢死咗之後咧，就會喺咧即係啲客人嘅房嗰度執床。真系我唔使俾钱， 咁尽责嘅， 系咯，好尽责啊！ 佢死咗都仲要咁辛苦， 系啦。但有一个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嘅。佢如果咧，你哋一男一女咧，又未结婚，又租住呢间酒店咧，佢就会咧瞓喺你哋嘅中间，要隔开你哋，因为咧呢一位经理啦，女经理，佢系唔中意你哋咁样嘅，唔中意你有婚前嘅性行为， 好保守啊， 好保守啊，系啊，系。咁呢个就系、酒店个古仔啦。咁啊，即系如果你 咁如果一对情侣去分床瞓得唔得咧？即系而家咪有啲有两张床嘅，两张小床，而唔系一张大床咁嘅酒店房。 咁佢都可以瞓喺地下啦，床与床之间嗰个地下嗰度啊。 总之就要夹住你。 系啦， 系啦。咁但系咧，有其他报道咧就唔系咁讲噶。咁不如咧听首歌翻嚟啊，讲下啦。唔系呢个唔系呢个官方嘅说明系点啊？ 怎要诉苦？那有着童话，不必诉苦，要爱就爱吧。怎要诉苦？那有着童话。 啱啱听过系苏婆。好啦，头先讲咗关于闪灵嘅故仔， 跟住就讲咗咧，即系佢拍摄嘅场地啦，一间喺呢一个Colorado 啊，美国嘅一间酒店叫 Stanley Hotel 嘅，咁就话说咧，佢就有一间贵宾房啦，吓、曾经发生过爆炸，咁而啱啱入去谂住点翻灯嘅，吓、服务员咧，佢就即系炸到跌咗落楼下咁样，吓咁啊，但佢真系好忠心耿耿啊，死后之后咧就竟然咧就 继续留喺度执 房咁样，咁呢个就系官方嘅说法， 系、 但系 又唔俾情侣做咸湿嘢， 系啦， 喺间房。 但是根据不是官方的说法呢就说其实在那个爆炸当中呢真的有一个服务员的但这个叫 Elizabeth 的、他呢其实就炸死了的、他怎样炸死呢就是、一爆炸发生的时候呢他就跌了下楼下的餐厅的一些家即是一些贵宾的菜上面哇樣但是幸好那贵宾都走到 但是都恐怖、 但是他呢就、即难逃过一难即一难、樣咁所以呢就有呢、這、一个即係怨灵就喺呢度啦咁呢个呢就係、是、Stanley Hotel 嘅故事嚟嘅咁 Stanley Hotel 呢佢呢即係如果你去呢佢就会有一位PR 接待员呢佢、就自称佢叫 Scary Mary 嘅、即係好可怕的马嚟嘅咁佢就会讲故仔俾你听呀咁样囉咁而呢一间 hotel 嘅剛才讲话发生事情嗰间房係可以订嘅咁佢话即係即 是就是217号房 是啦在疫 但是总统套房来的大房来的 大即其实即是两间房打 会不会便宜一点、 即疫情现在应该会便宜一点但有没有开我都不知道你可以自己问一问因为不是广告时间但是在即是正常的时候环境、其实每年呢他这些 Ghost Tourism 呢、即是这个叫异我都不知道靈異旅遊呢都帶俾佢呢好高嘅收入啊每年係成$100,000㗎。 即係我又唔明白上次問大人講個遊輪又係啦即係有乜理由反而呢一啲咁多人爭住去住。 國情國情。你不是外国人你不明白的了他们喜欢他们喜欢他们喜欢他们 喜欢 他们吊欢他们华人我们是避的嘛有什么理由还特登这样住家这么恐怖 那不同的就好像中国妈妈看到你的仔的食物跌落地下真的叫不要吃的了嘛西人都不会你叫他们自己吃的嘛他们就是 不信邪的是的另外有一间酒店就是在 New York 的这一间酒店点咧就系叫Hotel Chelsea New York 嘅，咁咧佢都系一间好知名嘅旧酒店啊，嘅建于呢个1883年嘅，你谂下几耐？咁就吸引咗好多音乐家啦、诗人啦、作家啦、艺术家啊咁样啦。咁佢哋入边嘅鬼故事都层出不穷嘅、哦。话经常啊，啲住户咧可以见到咧啲灵魂啊喺大厅你走嚟走去啦，又听到楼梯有脚步声啊咁样。咁而知名嘅英国摇滚乐团啊 ，Sex Pistols 啊嘅即系嘅 Sid Vicious 啊呢一位即系乐手啊，佢咧就曾经喺酒店入边咧就系吉死咗个女朋友噶， 咁、而杀咗佢女朋友。 系啊，而佢自己咧。即係就可以想象到哇哇哇嗰啲突然揭曬， 爆粗兵嗰啲 friend 係啦，係啊咁咧佢就佢自己咧就因為服食過量嘅海洛因咧而致死嘅。咁跟住另外就有一位詩人叫 Dylan Thomas 嘅，亦都係咧離奇喺酒店度昏睡啦，咁而過身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知名嘅鬼嘅。 咁咧，其實呢間酒店咧就喺喺 New York 啦嘅嘅，佢係啱啱喺三十街同埋呢一個七同八 Avenue 嘅嗰度嘅。咁佢嗰個外形咧，即係幾維多利亞色都幾靚嘅，俾你望一望，橙橙橙地咁樣啦嚇，好似啲 哇幾靚喎，真係 古堡， 好似啲積木咁啊， 紅磚古堡咁樣啦嚇， 係 咁咧，其實咧，佢咧有有啲鬼魂咧係出名嘅，咁而 喺呢一度入面 係啦。但係如果呢間咧就又唔係 book 頭先嗰係二一七係嘛？ 係頭先二一七 呢間咧就要 book 一二四啊。 係一二四就係紐約嘅呢間酒店。 會見到邊個鬼啊？ 係咯，出名嘅喎，係咪包保見到先？ 呢、這個嗰、那個我咁我咁佢冇包生仔㗎，見到邊個有機會變咗幾個㗎？即係佢入邊咧有幾個好即係唔係名人係名鬼。咁咧有一位咧就叫做 Mary。咁話說呢位 Mary 咧就係、是、呢個鐵達尼號嘅生還者嚟㗎。 哦， 嚇咁佢咧就係、是主要咧就喺五樓度演出嘅。咁就話說佢咧即係 好似哈利波特咁啊！你而家講到。哈利波特嗰佢哋个学院会有啲鬼飘嚟飘去噶嘛？ 因为1912年咧呢个 Titanic 咧就沉没啦，咁佢生还咗，咁跟住佢哋就入住咗呢间 Chelsea Hotel 啦。咁你可以你想象佢呢间 hotel 都有少少似 service apartment 啊，有即系以前都好啲名人咧中意咧即系长时期住酒店嘅。咁 之前係咪話戴卓爾夫人都好中意住酒店 㗎？應該係 Chanel Coco Chanel 住酒店嘅。咁但係因為咧，即係佢係有創傷症候群啦。我諗你即係 Titanic 之後都可能有啲親友啊，未必好你咁幸運啦，或者佢自己又好驚啦，咁所以佢陷入呢個抑鬱嚇。咁跟住咧，佢咧就喺五樓嗰度咧就自殺嘅。咁咧就應該係佢因為係吊頸嘅，咁但係咧佢死後咧就化成呢一個靚鬼啦。咁所以佢就會喺啲走廊度走嚟走去啊，咁樣啦。咁同埋好似照鏡嘅，因為佢好貪靚嘅。 Mary 靚鬼 係啦。咁除咗 Mary 之後咧，就仲有一個叫 Nadia 嘅。咁 Nadia 咧就係喺 Mary 變鬼嘅十年之後咧，1922年咧，佢都係follow her footstep 嘅。咁其實咧，佢咧就根本就係一個千金小姐嚟嘅。咁佢爸爸咧就係賣絲綢嘅絲綢商人啦。咁佢咧自己又有啲藝術嘅細胞啦。咁畫下畫啊，做下雕像啊咁樣啦。咁但係咧，佢就所托非人，佢識咗一個渣男。咁佢爸爸反對佢哋兩個婚事，但系咧佢就冇聽爸爸講，咁就出咗去咧就同個渣男啦，就諗住即係相宿相妻啦。咁但係好快呢，佢哋冇錢咧，啲渣男就好快現形啦。咁由呢個 Nadia 咧，佢就翻去求個爸爸啦，你可唔可以收翻我啊？你好，即係我而家無家可歸啦，仲要帶住啲細路。咁個爸爸咧就即係又錫個女，但係又嬲啦。佢我收翻你好得。但你由今日開始就唔可以再做小姐啦，你可以喺度住，你做下人啦。咁跟住咧，就將所有嘅家務俾曬佢做。咁你諗下，一個千金小姐咧，墮落到咁嘅樣，真係咁嘅即係情況，梗係好唔開心啦。咁再加上有一樣嘢咧，就佢都要照顧埋佢媽媽，而佢個媽媽咧當時即係已經即係年邁啦，咁所以咧就失禁嘅。咁佢每日咧就要洗好多佢媽媽嘅即係污糟褲啊。 但係個爸爸真係忍心啊，要去做下人。 個爸爸唔係咁樣望住噶嘛，可能落咗 order 之後就走咗啦，即係唔知落咗下邊飲嘢咁樣啊。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 Nadia 咧嘅故仔咧，我就喺11:00之後繼續講啦。 师傅得唔得噶？ 冇嘢嘅 KB， 最多咪死。 时。 时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系天晴，但星期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想在哪个星球生活啊？ 我们能出走走散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或许所有记忆变薄。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阻，坐上机 人类一路都揾紧可以移居嘅星球 ，Jason 觉得除咗呢个系嚟自对宇宙嘅好奇之外，亦都可能人类想逃离地球嘅苦难。而佢觉得无论喺边个星球都好，最紧要都系捉紧要珍惜嘅人事物。组曲系 Jason 加上 Team 啊，填词黄乐怡，编曲有 Team 啊，林岳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冯允谦《地球来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DSE 放榜前要轻松啲。 我系轻弹浅唱片嘅天嘅子龙啊！音乐舒压法，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听音乐的同时，原来刺激紧大脑，令到我哋身体分泌快乐荷尔蒙多巴胺，将负面情绪转为积极嘅情绪。瞓唔着，今晚不妨点唱啊！ 哇，真系好 work 啊，成个轻松晒。 以后做你 comfort zone， 放榜前后好轻松。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磨莉，敏感时刻。 听完11点钟嘅新闻翻到嚟，直播室依然有敏大人，仲有我莫莉，电话入面有 Kitty 喺度， 系啦， 系嗱，头先讲到呢个124号房嘛，纽约呢一间酒店， 系啊 ，Nadia 系 Mary 之后就到去啦，10年后，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冇得去旅行啊，咁啊，想去外国啲酒店啊，咁我哋就拣呢啲咁样啊，精辟啲啊，系系啦，咁就這一間呢一间 惊我哋华人真系走去，费事话我哋卖宣传，话你做宣传， 要喺纽约嘅 Chelsea Hotel 啦，吓、即系先话有一只女嘅幽灵咧，佢就系呢、這个铁达尼号嘅生还者啦，就是、因为佢后尾有个创伤症候群啊，咁所以佢咧就自杀吓，咁啊。其中一隻幽靈啦，咁另外就係 Nadia 啦，有錢女啊，即係有舒服嘅生活，佢唔要啊，但係跟咗個渣男咁翻去求阿爸，阿爸你可唔可以俾翻我住啊呢度？咁阿爸好啊，你做下人啦，咁佢哋就忍，即係忍受唔到啊，做下人咧，即係嘅辛酸啊。 咁然后咧佢咧就跳楼自尽啦，呢、這个 Nadia， 咁就成为咗 Chelsea Hotel 嘅另外一个即系传说中嘅幽灵啦。 但系 Mary 咧就话见佢走廊行，同埋成日叫佢照镜啊，咁见到佢见到呢、這、一个咩话？ 呢、這个 Nadia 嘅时候，佢系点样会去见即系现身呢？ 佢都系行 喺度洗碗啊，嗰啲系咪？ 佢冇，佢就系唔中意洗碗啊嘛。佢系就系翻嚟行下噶咋，系、 哦、 啊。咁但系另外咧，就总之佢出现啦，佢冇强调佢系会 点用咩形式出现， 系啦。咁、啊、就另外仲有一只咧，就叫 Larry。Larry 咧，有人即系江湖人称佢叫 hipster ghost 啊。佢咧就系点样 hipster 有型法咧？佢咧就系好中意讲嘢嘅，即系成日喺你耳边度咧，吟吟沉沉，吟吟沉沉。 你见唔见到我啊？ 系啊，咁样嘅。 你嚟住几多日啦？ 系啊，好玩啊，咁样咁咯。咁如果你想搵人倾偈啦，咁就可以考虑下呢个 Chelsea Hotel 嘅。咁啊，嗱，除咗我头先讲美国组啊嘛，吓。咁而家我哋又可以讲下英国组啊，跟住头先阿 Kitty 讲嗰啲古堡酒店咧，吓英国噶嘛。咁啊，话说有一间咧叫 Talbot Hotel 嘅，我唔知阿 Kitty 系咪住诶，你系上次系去英国定意大利话？ 我喺法国。 法國啊，今日冇法國做嘅嘢喎，咁咧佢就有一間 Top Hotel 咧，就係、是、建於咧呢一個1100年嘅，咁就佢有好濃厚嘅歷史故事啦。話說係英國嘅國王啊查理三世咧，佢嘅出生地啊呢、這個。即係佢出世嘅地方，但係同時咧都係咧呢個Mary of Scots 啊，呢個蘇格蘭女王瑪莉咧，佢被斬首而葬身嘅地方，葬身嘅地方嚟嘅。嚇咁咧就話說Mary 就喺呢個1600年咧，就喺呢一間古堡酒店嗰度咧，即係曾經即係住過嘅。而佢生命中最後嗰一日咧，佢咧。就係被斬首啊嘛，咁佢就曾經咧就係喺呢一間酒店嘅樓梯啦，就要行落去嚇地面，而係被斬首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呢一間酒店咧就有一個濃厚嘅神秘色彩。你哋有冇睇啊？最近有一套真係拍翻 Mary of Scots 嘅， 冇睇， 冇睇啊，可以。唔着 N 字头个头， 好恐怖噶！ 系 鬼片都唔睇，你讲俾我听好啲。 唔系鬼片嚟噶，因为佢讲呢一个Mary of Scots 啦，苏格兰嘅 Mary 咧，其实同英国，即系佢系苏格兰啊嘛嗰边。其实咧，佢嗰、那个佢啲 cousin 咧，叫 cousin 咧，就喺呢个伊丽莎白一世。咁但係呢因為佢哋係 cousin 啦，佢哋有好得意嘅相生相克嘅關係嘅，咁嗰啲即係兩個女王係表姐妹啦咁樣嚇，咁你都可以睇下嘅，因為嗰兩個演員咧，一個就係小丑女啦，佢就扮到好醜嘅做伊麗莎白女王，老啲嘅大啲嘅，另外嗰個咧個名好難讀嘅，叫 Shershir 唔知咩嘅，佢係做過呢、這、一個呢一排係做咗呢個小Little Woman 嚇，同埋有一套係叫貝達布斯大酒店咧，你有冇睇過呢套戲啊？ 冇啊！ 嚇呢套你都好，呢套都好睇嘅，應該 Wes Anderson 嘅作品你可以睇下。 好 啊，好啦，跟住咧都係一個英國組嘅五星級酒店嚟嘅，就係呢個朗豪酒店，英國係啦，有140年嘅歷史嘅，即係呢個地方名啫，係或者係個城市咁樣啫。係咁啊，話說有啲作家啦，例如呢個喬治·歐威爾啊，或者馬克吐温啊，法國前總統戴高樂都入住過噶，咁佢哋都出得翻嚟咧，咁就冇事啦。係咁啊，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咧。咁嗰啲客房咧，曾經咧，有人話，即係有一啲貴賓啊，或者係客人啦、啊，佢話見到拿破崙三世嘅幽靈喎、 啊。嚇、啊！佢點知嗰個就係佢先？係 咯。 佢話俾你聽，我係拿破崙三世 咁啊。佢可能佢揞住個位，矮矮地咁樣。咁啊，佢跟住佢又話有人即係除咗咁樣之後咧， 都有人話咧，即係見到酒店咧，就係嘅一個幽靈咧，就係屬於喺酒店跳樓嘅德國王子啊。係。咁佢話： 哇，咁多啲貴族喺度嘅。 咁我諗即係呢嗰啲有錢人好中意蒲酒店噶嘛。 係。 即係我哋以前都聽過中環嗰間，即係而家係長江中心啦。以前係咩咧？唔記得咗，係咪希爾頓酒店咧？有咩 Cat Street 啊？咁嗰啲咧名人啊都好中意，或者係以前的乜而家都仲喺度呢個 Mandarin Hotel 啊，或者我都唔記得咗啦。總之係而家尖東 K 十一隔離嗰間啊，好多明星去噶嘛，咁中意蒲酒店噶嘛。好啦，咁呢一間咧朗豪倫敦酒店咧，佢最出名嘅房間咧，大家記住就係333號啦。 哦。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愿美好年华细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太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失声地表演，有谁在意？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旧错失没法改过，成就今日成长的一个，蹉跎岁月太多，越是卖力越惹祸，回望那刻正过，做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抱紧初心去活过，至少此刻我是我。 好啦，喺呢个恐怖嘅音乐之下，听翻头先首歌啦。骆振伟阿科嘅《成熟不了》。呢、這个时候交翻个时间俾文大人。 好啦，我哋继续睇酒店啊， 好 去唔到旅行， 系 都睇下呢啲传说中啊有阿飘嘅酒店。咁、就有一间咧就喺北爱尔兰嘅咧就叫巴里葛利酒店啊，Ballygally Castle Hotel。咁咧，佢咧就系1625年咧就建造而成嘅。咁啊，嗰个即系传说中啊，嗰个女主人咧，即系唔系咁开心嘅啫，因为原来佢系俾佢丈夫咧James Shaw 就系囚禁咗喺城堡入边嘅。咁最后咧，佢想逃走嘅时候咧，咁佢就喺即系个窗口度就系谂住即系跳窗啊，咁啊点知啊跌死咗噶。咁所以咧，嗰啲人咧就見到呢個女主人嘅身影啊，咁樣咯。佢就唔係禁室培育啦，佢就係呢一個叫城堡培育啦，係啦。咁好啦，咁啊講一間喺澳洲嘅酒店，呢間酒店咧就叫做羅素酒店嘅。佢本來咧就一間醫院嚟嘅，咁就專收容咧就當時啊患有鼠疫啊或者天花嘅病人啦。咁但系呢一間醫院後屘就改建成啦，一間酒店咧就俾一啲水手去住宿嘅。咁就相傳咧，佢個八號房咧嘅顧客咧，曾經瞓下覺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就唔係發現有天花，就係發現個天花板上邊 有老鼠。 天花板上邊有一個人望住佢瞓覺。 哇！我問大人啦，我知問大人驚曱甴老鼠，你覺得有個人望住佢瞓覺恐怖啲，定係你望上有老鼠啊？ 咁梗系嘅前者啦， 又话 Kitty 咧， 即系佢个佢而家嘅 人啦， 系咯，佢而家系抗衡紧地心吸，系啊，地心吸力喎，啲西片成日最好兴噶啦， 唉， 即系嗰啲嘢成日都会爬 就浮喺度嘛，而家嗰个咩没关系咩精神病啊，即系金秀贤嗰套都系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都系咁噶，系有只嘢成日瞓喺度飘喺上面咁样咯， 吓，哦， 系。好啦，讲翻你个罗素酒店啦， 系啊，好惊 嘅。咁佢有冇吓亲咧？ 系咯， 佢梗系有吓亲啦，系咯。咁咧就跟住有一间咧就系意大利嘅呢间酒店，点解我讲咧？因为咧佢除咗又系呢啲通常咧历史悠久啦，好似 Kitty 话斋咧，系嘛？咁呢一间酒店咧，我惊唔识读个名啊，Castella di la Castelluccia， 系 Lucia，唔知点读啦。咁咧佢就系一世紀咧嘅一間城堡而翻身而成嘅，咁啊曾經咧都換過好多個老闆啊，咁啊，咁咧就話説咧呢一個即係羅馬皇帝啊，尼禄啊 Nero 咧鬼魂所在嘅地方喎，咁點解我要講？即其實都幾靚嘅，俾你望一望啊個夜景。 哇！呢間真係好靚啊， 同埋佢入邊嘅餐廳都好靚嘅。 呢間真係超靚啊！嗱，我形容俾大家睇，如果大家有睇鬼怪嘅話咧，佢就係喺加拿大咧，鬼怪話見翻阿金高恩啊定乜鬼啊，即係嗰一個嘅 feel 咯，直情係一個我估就係應該 Kitty 所講嘅城堡 feel。係 啦，咁 好靚。 但我就想講講咧，即係呢、這個即係佢話呢一個羅馬嘅君主咧，尼禄咧嘅靈魂就喺入邊啊嘛，佢都幾識彈噶啦。 但係佢好新淨喎，間嘢唔似會有鬼。 依家唔係佢啲磚都好似好舊下噶。 唔知道可能啲燈夠光啩？對我嚟講，啲燈夠光就得 啦。咁啊，會令到冇咁恐怖嘅。 係。 咁啊，呢個尼禄咧，其實係咩人呢？佢就係、是一個即係羅馬帝國嘅其中一個皇帝咧，而且係一個暴君嚟嘅。咁佢細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佢幾歲已經做咗皇帝噶啦。但係因為當時佢太細咧，咁佢就所以俾咗另外一個。是另外一個暴君咧，就霸咗個位，同埋咧就係吞併咗佢嘅即係佢係佢所承繼嘅遺產咧，就俾一個另外一個暴君啊，即係其實另外一個人啦，就叫 Caligula。咁 Caligula 咧都好勁嘅，係勁咩咧？勁衰啊！咁佢哋即係我唔係好明啊！呢一連串嘅暴君咧，係第一咧，佢因為佢哋 呢係一好好嘅心理心理測驗題材嚟嘅，因為無論係Caligula 或者係呢個 Nero 咧，即係佢哋細個時候咧都喺一啲唔正常嘅環境度長大。Caligula 咧，佢係一個將軍嘅仔嚟嘅，但係一個個嗰陣時嗰個統治者咧就覺得個將軍受歡迎過佢，咁所以咧就用種種嘅方法咧就整死個將軍。咁咧就殺埋佢阿媽啊，咁樣就剩翻啲仔女啦，即係咁所以Caligula咧，佢咧就因為佢哋細啊，咁就嗰個皇帝就由佢啦嚇，就冇殺佢啦咁樣。咁但係佢啲家姐咧同佢咧都被即係被分散咗啦。咁佢咧嗰個但係嗰個皇帝咧又領養咗佢。咁你諗下，你係你同個殺父仇人住，咁你係咪非常之心理不平衡啊？ 係啊，成日想殺佢，但係佢養自己。 系啦，咁但系呢个杀父仇人咧，佢咧就根本系帮罗马咧系养紧一个魔鬼，佢就成日开嗰啲咧就色情派对啦，就叫阿 Caligula 咧就 join 啦咁样，吓咁而且就残酷啦，成日杀人啦，咁就当佢咧即系 Caligula 咧就唔敢出声，佢只能够系迎合佢啊，咁佢就慢慢咧成为一个非常残暴嘅人啦，咁到呢、這、一个皇帝死嘅时候咧。佢咧其實咧就係、是、應該傳俾個孫嘅，嚇、咁就係、是、尼禄啦。咁、但係咧，因為個孫太細，咁所以佢呢個嗱咧就好難讀佢名字。佢呢個佢咧就佢就霸咗個位啦。咁佢做嘅嘢咧就包括咩咧？咁即係殺人無數啦，就同好中意睇嗰啲嗰啲叫咩鬥獸啊，鬥獸啊，或者係揾兩個gladiator 啊，嗰啲叫中文叫做咩咧？即係鬥獸，即係揾啲奴隸咧，就係喺個鬥獸場入邊，然後同啲獅子老虎打交，咁梗係死。即係佢個個禮拜咧都要睇呢啲咁嘅 entertainment 嘅嘅娛樂嘅。咁就仲有一樣嘢咧，就因為佢好唔信人，佢淨係信自己維羅人。所以咧，佢咧就搞佢啲家姐，咁就希望咧同啲家姐可以生到啲細路，嚇咁就 最易水。 係啊，但係其實當時咧就係唔係咁適合嘅，係即係其實啲羅馬人都接受唔到嘅，嚇，所以就唔中意佢啦。咁啊，佢後屘咧就係俾佢身邊嘅一啲士兵啦。就殺死咗嘅，即係佢俾其實佢俾佢自己啲 body guard 殺死嘅。咁跟住咧就輪到係其中有個 uncle 啦，就在位啦，即係尼禄嘅個 uncle 在位啦。咁跟住呢個 uncle 死咗之後就輪到尼禄啦。咁尼禄咧都喺咁嘅，即係佢見到咁多你如我詐嘅環境當中咧，佢自己都變得非常之殘酷嘅。咁當然啦，有啲人都可能會講啊，唔係喎，佢喺經濟方面咧做得好好、喎，好多人都讚佢、喎。咁但係羅馬咧就喺呢個公元64年咧就發生咗一個大火。咁呢個大火咧就差唔多係燒咗成一半以上嘅羅馬城。咁跟住佢咧，即係尼禄做咩咧？佢咧就打開自己嘅城堡，就叫嗰啲人。即係叫啲市民，你入嚟我度住啦，咁樣懶好咁樣啦嚇。咁但係咧，佢話你入嚟我個舊嘅城堡住，咁跟住咧嗱，你出邊啲嘢殘曬，不如剷咗佢啦，就起個城堡俾我住。係啊，咁啦，咁跟住佢咧就即係點樣，即係不甘後人。之前咧，Caligula咧就係搞佢啲家姐嘛。咁呢个尼禄咧就搞佢嘅妈，而且咧仲系奸杀。 哇！ 真系呢、這个罗马帝国真系非一日之建成啊！ 我对唔住城堡啦。 系啊，咁啊，点解我讲呢一个古仔咧？就系、是、因为我真系可以顺便讲少少罗马帝国嘅一啲咧，我都唔知算唔算系野史啦，一啲比较 juicy 啲嘅故事啦。 画了很多迷惘的圈，藏着我心酸，从最高点堕到最低，情绪很乱，录音房一个我不理地球转，零碎音阶逐个雕刻，仍然未作低端，未当风速极时介意丢脸，在乎中过的箭为评论而气短，开灯熄灯散落前婚姻，熄灯开灯，失意可降半音。 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将两份新型肺炎检测结果调乱，阴性结果被误当阳性，确诊病人就当成阴性。中心总监黄家庆话，其中一名病人上星期六做检测，结果应该是阴性，但就被当作阳性。事主今日下午入住东区医院负压病房，同一病隔有另一名确诊者，两人相处大约7小时。中心发现出错之后，晚上将事主送离负压病房。黄家庆又话，在同一日做检测的另一名女病人，检测结果应该是阳性，但就被错误当成阴性。由于她丈夫早前确诊，女事主昨日已经被列作密切接触者，入住北大屿山医院。当局发现出错之后，今日将她转送玛嘉烈医院。黄家庆向受影响人士致歉，又说被错误当作确诊的人士，在负压病房被感染的风险不大。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6宗属本地个案，其中27宗源头不明，另外有46宗初步确诊。新感染个案中包括诊所在天后的私家医生陈继明，他曾经诊治一名确诊患者，也都到过北角木星街嘉怡护老中心诊症。东区医院亦都有一名病人初步确诊，有关病房暂时停收新症。另外，葵芳朝廷中菜厅群组再多3人确诊，屯门中央广场富林酒家群组再多2人染病，亦都有6人先后到过旺角维景酒店的海港酒家之后确诊。当局担心有环境污染，要求2间酒家大清洗，员工要接受病毒检测。港铁星期三起调整多条铁路线非繁忙时段班次，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将军澳线、东铁线和西铁线在平日非繁忙时段、周末和公众假期，平均每3.5分至8分一班车，预料平均候车时间延长大约0.5分至2分。东涌线和屯马线一期平均每10分一班。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班次维持不变。港铁表示，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政府实施措施减少社交接触，出行人数显著减少，相信服务调整可以减省不必要能源消耗，亦都不影响乘车的舒适度。港铁会密切留意情况，并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节列车服务。英国宣布即时和无限期暂停执行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外相南韬文在国会下议院说，有关举措是回应港区国安法的必要和相称措施，又宣布将针对中国内地的武器禁运适用范围扩大至香港。 意味英国不会向香港出口可能致命的武器、零部件或者弹药，亦都不会输出可能用于镇压的装备。南通文话关注港区国安法和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英方会保护切身利益、捍卫价值观，并要求北京履行国际义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下午的记者会上强烈谴责英方近来涉港错误言论和举措，认为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敦促英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免进一步损害中英关系，重申中方必定会坚决回击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614点，跌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36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24，瑞士法郎0.94，加元1.354，人民币6.986，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6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69美元，卖出1815.5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星期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今日又到塔罗 Ringo 时间 ，Kitty 之外 ，Ringo 都喺度。今日 Ringo 咧就带一啲中国风嘅嘢过嚟俾我哋。 我好中意呢副牌、啊。 哎，我估到。之前你咪讲过咩西藏嘅羊骨头咧，咪真系攞羊骨头过嚟咧。 呢个我好中意佢嘅原因咧，系其实真系冇人咁样设计，系一个台湾嘅女士啦。 哦，咁即系唔系羊骨头啦， 佢唔系羊骨头。咁佢咧就设计咗一副同八字用八字嘅原理设计一副塔罗牌。 嗯， 咁其实又唔可以话塔罗牌，即系总之系一副占卜用嘅牌啦。 嗯。 咁佢好特別嘅，因為如果你識八字都知咧，其實八字就分天干同地支，上面嗰四個字就係屬於天干管轄，下面嗰四個字就係地支管轄。咁、所以咧，其實第一柱我哋叫年柱，第二柱叫月柱，第三叫日柱，最尾嗰柱叫时柱啊。但好多人都話：，哎，我冇自己出世時間，咁點玩八字啊？咁今日你唔使擔心啦。今日佢正嘅地方咧，就係你只要抽牌就可以起一個八字嘅卦 嚇，咁特別 冇錯，就可以睇啊究竟你想問嘅問題，呢、這個卦象幾時應該發生啦？咩時間、咩天時地利人和嘅狀態下、發生係最好嘅。 但係八字唔係即係其實都算係術數，即係數學嚟噶嘛。 係 咁變咗拍塔羅之後，咪冇咗數學呢一 part 咯？會唔 會唔會？因為嗱，第一佢始終佢嘅天干同地支嘅元素係擺翻落去嘅。譬如金木水火水土啦，十二生肖啦，或者系嗰啲 max 嗰啲嘢都有齐喺度。当然啦，你识 你玩呢副牌嘅时候，我觉得你有少少八字嘅基础系好啲嘅。咁、我有的多，但系本人不叻。咁、但系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副占卜， 所以呢副就啱晒你啦。 冇错，第一佢简单易明，第二佢睇五行，咁、所以咧佢好多嘢就简单直接好多，初学人士都适合。另外，因为佢系以卦象形式噶嘛，即可能你今日起一个卦，咁佢会有好多玄机喺里面啦。咁、不过我觉得事不宜迟，不如我哋、试下先啦。 好，茉莉就抽咗八隻牌嘅，四隻咧就系天嘅牌，四隻就系地嘅牌。 系，咁我就问阿 Rainbow 就系我会唔会发达嘅？啊，我想问一下啦，打个岔先，塔罗牌就话成日都话三个月就最准，咁我想话呢一个牌系咪都系睇三个月或者半年嘅咧？ 佢嗰次计者咧就话佢可以睇好耐嘅，嚟紧十年都得嘅。 点解咧？ 佢、有年份，佢有翻年柱喺度嘛，咁佢讲起个卦。嘅时候就是、喂呢、這个年份对于你嚟讲做呢件事系最好嘅。咁、第二佢有时间同埋佢有唔同元素嘅吻合，咁、所以咧其实佢系可以睇够比较长久啦、或者耐嘅嘢嘅。而我自己咧本人都试过几次啦。好得意嘅，你唔同時間問同一條問題，佢第二答案都係一樣，都係話俾你聽，今年唔得，係要火嘅年份先得嘅。 咁所以我反而好好奇咧，創咗呢個塔羅牌嗰個咧，佢係中式嘅師傅定西式嘅師傅？ 嗱、我見過佢真人嘅， 係人叫真人講， 佢係有教牌嘅，有教塔羅牌嘅、我係喺佢鋪頭買嘅呢副牌。咁、所以嗱，不過 to be honest， 如果你見到盒嗰個咧，你完全認唔到係佢嚟嘅， 因為佢靚女好多。 唔、因為 P 咗圖， 因為爭好遠張相。 生咗相机系点咧？冇系啦呢啲嘢，我哋都系睇翻阿母 咁所以咧，佢有呢个问题喺度啦。呢、个第一， 咁佢系中式定西式噶？ 佢系两边都 中西合璧， 因为佢有教塔罗牌，但系佢又识八字咯。 佢好得意，我睇茉莉抽出嚟啲牌，而家反转咗咧。佢好多都有撇撇，有两只马骝啦，跟住有两条龙啦，跟住左上角我唔知嗰个系螺丝批定系咩 金啊金啊， 金啊又有两只啦。你睇下你啲牌都几匀匀。 所以我想问一下啦，副牌入面系咪都系一对对，定系有 唔系嘅？你自己抽，你抽到系你自己系啦， 系啊， 你自己抽嘅嘢会咁样发生咯。 哦，哇，咁神奇啊！ 咁啊，点样解说啦？我呢条问题就系问佢嚟紧，即系可能十年之内会唔会发达啦？我希望佢个答案系会啦，如果唔系，好难安慰自己，系咪先？ 十一年之后先发达啦。 即系平时塔罗话哦，半年唔会，三个月唔会，咁啊半年之后再抽啦，系咪先？而家佢话十年，我开到咁大， 所以我唔知道，我呢啲又睇到好化噶，即系佢话我系啊，佢话我唔发达咪由得佢咯，系啊，只要唔系穷就得噶啦。 佢好得意嘅，譬如我识咗佢咁耐咧，譬如我中意 Sailor Moon 啦，佢真系会定期送啲 Sailor Moon 嘅嘢俾你噶，佢点会发达啊？即系发达嘅人唔系咁。噶嘛， 哦，即系要悭件， 佢周围派嘢噶。 哦，咁而家副牌话佢发唔发达咧？好人有好报喎、 啊。诶、系啊，呢句好紧要。嗱，记住， 咁即系唔发达。 嗱，因为咧，其实较早咧，我哋就睇咗你嗱玩呢个牌咧，仲要另一样要知嘅咧，就系自己五行系属乜嘢嘅。咁、已经睇咗望呢咧，佢本身系属。 水 冇错啦， 系 咁所以我几惊你讲十二生肖， 咁佢哋 知道你几多岁， 佢哋成日都已经知道噶啦，成日都讲噶啦。 好啦，咁我哋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睇，喂你有冇水嘅牌？咁你抽到有水嘅牌嘅，就喺月份嗰度。月份咧就系、另一样嘢，我哋就会我嚟睇你嘅事业运啦。咁所以其实咧， 事业运同发达一定要挂钩， 唔系系因为你个水嗰只牌。咁你自己知道自己嘅属性系边咧？我哋第一件事就要睇翻。天干嘅部分有冇相同嘅元素？咁佢就係有水嘅，咁、所以咧佢相同嘅元素就係话俾我听，哇喺工作嗰个位置啊，咁、所以其实望咧系拣啱工作嘅。 哦， 呢份工系的而且确可以令你揾到好嘅收入嘅。富婆啊，嗱， 但系大家都知道呢一度 人工好高。嗱，不过咧佢系。貴水，所以是小的水，不是大的水，所以的確 水滴不是水喉， 但是積少就成多， 冇錯啦！哇，你真係好叻啊！所以咧，其實唔差嘅，而且你下面咧就係金，水金咧係生旺嘅，咁生水嘛，咁所以始終啊，譬如電台嘅都屬金嘅，因為合下口嘛，咁所以咧，其實可以話哦，基本你會唔會發達啊？的而且確，你揀工作，所以呢份工作係的而且確會導致你遇到一啲好嘅發展機會，咁係冇問題嘅。不過年份嚟講咧。 系咯，十几年都未见有， 就等下啦。火年抽到条龙配，咁所以我哋望落去都会觉得啊，火同龙虽然唔系话最夹，但系起码冇相冲啊。 冇火龙嘅时候， 系咯，冇错。咁所以咧，其实 冇火龙， 你应该要做多啲幕后嘅工作， 赚钱 系啦。因为咧，佢火咧就系帮大家起火嘛。 哦， 咁所以其实系先头部队，我哋都会话啊，咁可能系幕后嘅嘢啊，或者可能同拍嘢有关嘅。 系， 咁而佢自己啦，本人嗰个我嗰个位置咧就抽到金，但下面都系配条龙，咁所以大家都知啊，其实金龙金龙啊嘛，咁如果喺即系我去跟呢个老师讲咧，呢一副牌如果抽到金同龙撞埋一齐咧，就代表喂，其实你要等待时机俾贵人发现，咁所以你可能等咗十几年都未有好明显嘅贵人啫，咁讲。咁而最尾就系、是、哇，咁我哋会话，咁究竟到底会唔会发达先得噶？未来五年就难啲，就等下啦。因为咧，你最尾咧都系抽到金配猴，嗱，金同猴咧其实都叫做我哋都话金猴 金嘅金猴嘛， 系金龙又抽到金猴，其实都唔差嘅，只不过龙同猴嘅人咧，可能系你贵人啦。咁、 哦、 你就要开始去揾下呢啲生肖嘅人，因为佢金就代表佢可能会带到啲好嘅嘢俾你啦，或者佢哋会帮到你某啲嘢嘅。咁所以记住留意属金龙同金猴啦， 系成你贵人啦。 属龙同属猴， 到 Kitty 啦。 我问就，我想问下，到底会唔会生仔？ 你平时就成日喺度笑我话我成日恨生仔，你反而最唔最冇谂过嘅。 系我就系冇谂过，我唔知道会有意外嘛。 好，首先你答我，你五行属咩先？ 我五行系属火嘅，头先 Rainbow 帮我 check 咗。系啦，嗱，所以嗱呢、這个就系我哋讲嘅呢个局就一定会有啦。 系 点解咧？因为佢火嗰个位咧就喺正时机位啊。 咩意思？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仔啊！ 一定会生仔啊！ 唔系啊嘛，冇错。不过 咪睇下几耐先。咁你可能 有狗嘅，所以你 可能五年后嗰啲。 我同埋你个仔 哦。 你唔使咁紧张， 准到咁、啊， 佢真系有狗啊！ 而家真系有只狗、啊，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可能对于你嚟讲咧，因为已经话喂，你个小朋友已经产生咗，所以咧就系你只狗啦。咁但系咧，因为你自己咧，其实又抽到两只土嘅牌啦。咁所以咧，就代表啊，其实你个爱心系爆棚嘅，的而且确有机会可能都会生小朋友。但系个机会咧，起码喺三年后啊， 三年后我高龄产妇噶咯，咁样 好多人都高龄产妇。 嘅 OK 嘅，系 OK 嘅 OK 嘅，唔系好老嘅咋，到时系啊。 即三年后，如果真系有机会生，都系三年后系嘛？咁系咪生仔定生女啊？ 咁快 嗱，其实咧你自己嘅牌咧就仔女都冇乜所谓嘅，但系因为你唔系真心真系好想要小朋友，所以咧你只系得一只火牌，唔明显嘅，同埋佢已经喺现在有嘅嘢而又配咗只狗嘛，咁所以的而且确唔觉眼，你即系唔一定话我哋一定会有，但系有呢个可能性啫。咁而你自己系抽到好多土牌啦，我哋讲佢天干都有三张土啊。咁所以其实咧土系我嚟藏嘢噶嘛，即系营养啊，好多嘢都会藏喺里面噶嘛。咁所以其实喺某程度上又会话啊，你都储埋好多机会或者储埋咗好多卵子啊，可以去用嘅 健康嘅， 系啊，健康嘅抽生得噶啦， 冇错。而且你抽到猪喺最尾嗰、那个 点咧？ 土同 猪啊，土猪啊， 土猪土猪啊，即系代表非常有营养嘅产妇，大家记住，呢个系好有可能生小朋友嘅， 直头生养系我呢种。 冇错，咁而佢又抽到子女系聪明嘅，所以起码你生 好似小猪咁样嘅呢只，呢只唔知系咪 老鼠， 系 好搞笑， 系啊， 好聪明啊， 冇错，所以你自己咧系有能力生到聪明而可爱、肥肥白白嘅猪仔，不过你而家因为已经有。 只狗 企咗喺你嘅小朋友前面啊，所以都系以狗为主嘅。 嗯， 系噶，佢我都觉得佢咧，如果就系生小朋友嘅话，佢都系对小猪咧，即系系爱心多过对自己小朋友。咁啊，原来咧即系八字嘅塔罗牌系几得意， 同埋可以 check 到好多嘢。 系啊，咁啊，今次你系咪都系会用八字嘅塔罗去同听众玩呢？ 冇错。咁大家咧，今日嘅问题系 你有啲乜嘢嘅本领？咁啊，一首歌之后咧，翻嚟咧 ，Rainbow 就会解答大家。咁啊，究竟你有啲乜嘢本领呢？ 有悲伤都变成童话。 Oh, do you want my love? 我们缠绵在月下，星宿环游引力潮汐奔跑，我的灵魂为你唱歌，我的心脏为你跳针，让全世界都幸福，让全宇宙都嫉妒，爱让我们颠倒神魂，一生一世热烈和温，怦然心动和你约会，在古老神秘的月光下，让宇宙见证我们永恒的爱如愿以偿。我想和你亲吻，在夏夜晚风的星空下，让我们永世的爱风干成璀璨的神话。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 ，Rainbow 今日咧就会讲就系你有咩本领？ 冇错， 系头先咧，我哋都已经咧抽咗只牌噶啦，我抽二号， 我抽咗三号， 系咁啊，好啦，咁啊 ，Rainbow 逐一解答，麻烦你。 系， 一号嘅佳丽，大家听住，我哋抽到嘅系白兔， 系， 所以咧，我哋份人咧纯真啦，可爱啦，我哋有活力啦，而且我哋会令到大家咧觉得自己系一个 保护你， 冇错，想被保护或者想去帮人嘅心嘅，因为白兔咧始终如果喺八字里面咧。都是代表啊，你好需要动啊，你自己主动出击就比较好啲嘅，冇错。咁所以喺呢副牌里面咧，佢就将白兔按咗喺一种草地嘅 background 啦。咁所以你真系要俾人见到自己先至得嘅。你系需要自己去话事，可能用你无辜嘅样去呃下人，咁就会可以发挥到你最好嘅功能噶啦。 咦，你 keep 住用紧呢招噶咯 ，Ringo？ 我之前喺老辈嗰集 多事啊。 好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只牌就真系代表你用佢自己嘅魅力就够噶啦。咁而你啦就拣咗 二号 ring， 唔系唔系到阿莫莉啦，莫莉咧就拣嗰只牌咧，原来系一只老虎嚟嘅。 系，咁你觉得老虎最好嘅优点系咩啊？ 哇， 声大咯。 所以你的而且確有牽頭人的作用的，即可能你很容易將這班朋友或者那班朋友混在一起玩啊，或者你很有團結的能力的，即大家都會因為你可能一起啦，所以其實你很容易做了中間人。但是老虎呢始終都是地上最強嘛，所以你要有自己表現自己能力的機會，而且可能工作都會揀啱的，你會有能力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有些朋友說、啊、但我今天不是很喜歡我的事業，那你就應該要出去找啦，因為其實老虎本身是群體動物、你需要有一班支持你的人、而且你要一個適合你的領域、你才可以發揮到自己最盡的。 好試啦， 第三隻我就抽了這隻，是一隻孔雀。 孔雀最叻真系开屏啫 ，baby， 即系我系冇用嘅，其实我系废嘅。 你记住，如果抽到 C 嘅朋友咧，唔好嘥咗自己嘅魅力。吓，譬如多啲露下身形啊，多嗱，孔雀成日开屏，咁大家就哇咁样噶啦。 日日着上次个旗袍翻嚟啊，你 化行个妆啊。 所以始终咧，如果你抽到呢只牌，都系讲紧喂，你呢段时间真系要花枝招展下，或者其实你。讲一啲女性嘅嘢，你好叻嘅，因为始终孔雀系讲紧靓啊嘛，咁、所以其实你去讲一啲靓嘢啊，或者你去讲一啲美丽嘅嘢，甚至乎咧，可能你去你容易有女性嘅听众或者观众咯。咁、另外咧，孔雀开屏咧，另一个好有用嘅方法咧，就系、是、可能你对你自己啊，只要对你自己好清楚知道点样运用好你嘅嗱，如果拣 A 嘅朋友咧就是、个性，如果 B 唔系 C 嘅朋友咧就系、是、魅力， 系 两样嘢嚟嘅， 系 咁你就应该要多运用你嘅魅力去吸引大家对你嘅注意力啦。 系阿Kitty 系讲女人嘢系好容易令人说服噶，即系譬如佢讲俾我听边啲护肤品好用咧，我特 别会信嘅， 系啊，系试下先咁样。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话如果听众们咧系男仔，跟住你听到孔雀出 咧，咁佢点样用佢嘅魅力咧？ 咁好靓咯，贪靓咯，即系话佢 系啦，或者。你應該要去收下番簡咯，即係可能你就會有一班新嘅 fans， 係令到你會信任你咯。咁所以其實男性咧仍然都係講嗰句，其實你去翻同佢可能連你識嘅女仔都好叻嘅，即係男仔嘅好處咧就係、是、通常靚仔啲女仔都會易信噶嘛。咁所以都要執翻靚仔嘅樣，或者你其實本身你嘅 style 上面，或者你做 fashion 已經好適合噶啦。 係好啦，第四隻啦、就係、是、一隻狗仔嚟嘅， 冇錯，其實。你最好的能力就是拍拖结婚做一个忠诚的情人、 哦、 因为犬种狗是讲忠心啦忠诚的。 那我在工作上面对上司忠诚得不得呢 得如果你的老细不是衰人就得咯、哦、即因为你另一半你有得控制的嘛、但其实 有得选择 没错但是你的老细 没得选择。 选择所以其实可能有时候抽到狗呢只牌嘅人咧，佢未必好中意自己份工作，但系佢会好忠心，佢好尽力做好每一样嘢嘅。其实抽到狗嘅人咧，我成日都话我会好欣赏佢哋，好赞同佢哋，就系佢哋系唔中意嗰样嘢都做得好好噶啦。To be honest， 我做唔到呢样嘢嘅，即系佢哋真系可以任何情况、任何 situation 都摆咗人哋行先嘅。 系 咁，所以佢哋一个完全愿意付出同埋愿意去爱大家嘅一个人咯。咁所以佢最大嘅优点，我就觉得如果你翻屋企去。用啦，咁當然你會揾到啲好啲嘅回報。咁、另外就係如果你話啊，我可能我而家未結婚咁樣，咁我真係會建議譬如可能朋友或者做下自己生意咯，去揾一班相信你、認同你而你願意為佢哋服務嘅人，好緊要。 咁啊 ，Rainbow 今日咧就解答咗我哋咧，就係、是、你嘅本領係啲乜嘢？咁、啊，今個禮拜咧亦都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咁啊，下個禮拜先再同大家見面。今日 thank you 曬 Rainbow， 好，拜拜。 来自一位拥护十年忠心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 你班喜欢我，谁敢再他爱何成为你物有是最没有用补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座给我。散了吧，熟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再没人纵坏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将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 而家听紧嘅系 DJ 嘅《爱的微灯书》。一阵间十二点新闻之后，就会有师兄祠堂喺呢度再提提大家。因为咧疫情嘅关系，所以咧我哋嚟紧都会有一啲新嘅安排。由听日啊，礼拜二晚，敏感时刻嘅节目时段只会做十点去到十一点钟。十一点钟之后咧，就会有一个嘅节目叫做《我们在乎你》。